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三伏枯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街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手边开着花夹子儿，小天自由打得乐圈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装修去哪里呀？装修去哪里？装修去哪？华夏家博会里。 华夏家博会，装修大牌又实惠。5月25至27日盛大开幕，就在北京展览馆。 各位听众们大家好，我是老舍纪念馆馆长王红英。今天是518国际博物馆日，我们同京津冀八家博物馆联合推出了主题为为了民族文化的繁荣的巡展活动，我馆也免费向观众开放，希望您走进老舍纪念馆，与我们共同感受老舍先生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其实在作品当中，我最喜欢的是老舍先生的散文，尤其是在这个季节，在晚上静静地读老舍先生的散文，真的觉得生活非常的美好，而且在老舍笔下的所有作品当中都觉得是生活的一角。今天我想给大家读一篇老舍的《想北平》。伦敦、巴黎、罗马与坎斯坦丁堡曾被称为欧洲的四大历史的都城。我知道一些伦敦的情形，巴黎与罗马只是到过而已，圣斯坦丁堡根本没有去过。就伦敦、巴黎、罗马来说，巴黎更近似北平。虽然近似两字要扯得很远，不过假使让我家住巴黎，我一定会和没有家一样的感到寂苦。巴黎据我看还太热闹，自然那里也有空旷静寂的地方，可是又未免太旷，不像北平那样既复杂而又有个边际，使我能摸着那长着红酸枣的老城墙，面向着积水滩，背后是城墙，坐在石上看水中的小蝌蚪或苇叶上的嫩蜻蜓，我可以快乐地坐一天，心中完全安适，无所求也无可怕，像小儿安睡在摇篮里。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旅游天气预报。马上为大家连线的是北京专业气象讲台的气象专家刘继军老师。刘老师中午好。 哎，主持人中午好。 刘老师，在环球旅行家开始之前，我们来听听您对天气的介绍。 好的，这个先说说北京吧。 北京的话呢，现在已经是晴天了，气温的上升速度也是比较快的。 嗯， 到目前为止呢，基本上最高就是气温呢都在26到27度之间，海淀这边高一点，现在也将近28度了。那么未来呢，还有1到2度的升温空间，所以说今天的最高气温达到28、29度，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嗯， 夜间呢还是晴天。这个入夜之后啊，气温下降速度比较快，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在16度上下，那比今天呢就是低4度左右。不过呢，整体来讲天气还是比较舒适的，适宜大家安排户外活动。只是呢，现在的花粉浓度依然偏高，那么有花粉过敏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不要去花草繁茂的公园，如果出行的话呢，最好做一些防护。今天季天气呢，基本上都差不太多，现在基本上大部分地方都是以晴为主的天气，最高气温基本上还是28、29度。能见度呢也特别好，空气特别新鲜，到这些地方去旅游应该说是非常好的。那么其他地方呢，就是说咱们先再关注一下这个欧洲的天气。欧洲呢，总的来看，明后两天啊，欧洲的天气比较平静。那么在南欧、中欧南部啊和东欧一带呢，将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降水呢，对于气温啊影响不大，因为雷阵雨通常维持时间不是很长。不过呢，在中欧一带最高气温啊将回升到20度出头，那么南欧一带呢，最高气温也将维持在25度左右。欧洲天气的话呢，主要是一些分散性的雷阵雨，对大家坐飞机出去旅行应该是大部分时间影响不是特别大。那么呢，大家去欧洲的时候一定要收听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那么在北美呢，北美明后两天啊，美国降水范围是比较广泛的，因为前段时间降水也是比较广泛，特别是美国中部平原附近受冷暖空气交汇的影响呢，明后两天要特别提防强对流天气，局部呢也不能排除有龙卷出现的可能。那么伴随着阴雨天气啊，明后两天中部平原一带的炎热天气可能略有好转。不过呢，在美国东部一带，明后两天呢都会有雷阵雨出现，这个范围是比较大一点。不过呢，在偏南的暖湿气流的影响下，大部分地区气温都将回升。在美国东北部一带呢，最高气温也将回升到25到30度之间。 嗯， 这就是北美。那么亚洲呢？亚洲有两个需要注意的，一个是哈萨克斯坦、蒙古，气温啊将这个坐上过山车了。18到22号。哈萨克斯坦呢，自西向东受高压脊梯控制，偏南暖湿气流增强，因此呢，哈萨克斯坦的气温将一路飙升，不少地方，这个累计升温达到15度。那么呢，同坐上过山车的呢，还有这个东边的蒙古，西边的脊呢，不断的加强，东北的槽也同时也有明显加深的趋势。当那个哈萨克斯坦升到顶端的时候，正是蒙古降到谷底的时候。所以说呢，20到21号，蒙古自西向东将出现显著的降温，部分地方累计降温可以达到15度。另一个方面呢，现在罕见的亚丁湾热带气旋啊，给索马里和也门带来了洪水的危险。这个印度洋呢，热带风暴就是塞格尔于昨天就是17号上午在北印度洋的洋面上生成，今天早上8点呢中心位置位于这个亚丁湾洋面上北纬12度，东经46.4度，中心最大强度风力啊是每小时45公里。这个中心最低气压为989百帕，所以呢预计啊这个塞格尔将向偏西方向移动，给索马里、也门部分地方带来较强的降水。所以去这两个地方的朋友一定要特别关注它的动向。主持人， 好的，谢谢刘老师带给我们详细的天气方面的介绍，也希望大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好，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裆，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经过100小时的高速运转，你的活力指数目前仅剩0.0001，请准备关闭新风系统，输入关键词 Zoom， 调整至旅行模式， 拨开迷雾，多一点选择，周末任你游。北京时间中午的1:11，环球旅行家在周末任你游，欢迎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 5月18号。 对，从早上开始，可能大家对于媒体当中国际博物馆日这几个字已经非常熟悉了。 那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什么？ 这个主题呢，它比较复杂啊。我们来浏览一下这个主题的名称，叫做“超级连接的博物馆”。新方法，新公众， 就是每一个字儿我都认识，但是感觉理解起来有一些困难。 对，那我们来看看它是怎么解释的。 好， 这个国际博物馆日呢，其实每年都会有一个主题。那今年的这个主题呢，其实呢，超级连接这个词语是2001年发明的一个专业术语，但是事实上这样讲呢，大家可能没有太多的直观的感受。我们来看看2001年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份。那个年份之后，我们的通信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说我们的电子邮件、即时消息，或者说今天的移动互联，它其实都在超级连接的范围内。那么全球连接的网络呢，每天都会变得更加的复杂。那么在这样一个叫互联互通世界当中呢，我们发现博物馆也加入了这个大潮当中， 所以它的展现方式会更加多元一些。 没错， 刚刚讲到的那些通信方式，我们也可以在博物馆的展览啊、观展当中去体会到。 是，其实我们一直在了解我们北京的各家博物馆的时候，发现有很多的亮点。你比如说，我们在去年到今年，可能大家一直在关注一件事情，就是很多的博物馆，他们除了一些传统的方法之外，还有更加新颖的一些手段。我们说到的像一些文创产品， 是 大家可能最关注的就是位于咱们北京城中央的这家 故宫博物院。 对，那故宫博物院呢，在最近几年当中确实有很多的新的手段、新的方法。但是事实上呢，我也知道博物馆对于公众而言，这是两个方面。一方面呢，我们可能会通过移动互联、通过互联网的手段去了解，通过更多的文创产品去了解，比如说带一个手信哈。那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要实地去观展。 对， 我们看到故宫这两年的某一些特展，这个真的是人潮涌动。 是， 他们怎么说的？叫小跑进博物馆，是吧？ 然后排队也要排很久。 对，那今天在这个博物馆的特殊的日子里，在这个国际博物馆日当中，我们就为大家请到一位和故宫有着某种特殊联系的我们的嘉宾来到今天的节目里。他到底是谁？我们这样介绍一下他，他的这个身份呢，我们应该讲他是故宫的义务讲解员。我们来欢迎一下，也是我们的一个同行了哈。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严峰，严峰你好。 大家好，环球旅行家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国际博物馆日，我们请严峰来，你的身份是义务讲解员是吧？ 是是是，现在我有多重身份，因为我从小就听我们文艺广播的节目，所以我应该是你们的一个老的粉丝。 然后同时还是同行。 同行，对， 感觉以后做节目压力更大了。 其实我一直都有压力，就我知道他在听。严峰刚才说到故宫义务讲解员这个身份是我们最关注的啊， 是 因为对于我们的这个故宫来讲呢，很多人呢应该都是普通的观众。普通的受众，了解故宫呢，无非是通过可能一两次去故宫的游览， 是 对一些特展的观展，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现在特殊手段很多嘛， 在网上也可以浏览故宫的很多信息。 是的是的，尤其我们故宫这两年呢又做了更多的一个为了观众出发，做了一些 VR， 然后可能比如说你没有进到午门之前，你可能已经有一个相对来说的3D 的一个体验了。 哎，对对，你去过这个 3D 的体验馆是吧？ 就是因为工作原因所以我没有到过，但是我们之前作为记者的时候去的时候已经知道我们是有这个项目的。 有这个项目。刚才说到这个故宫义务讲解员，最好奇的问题就是怎么成为义务讲解员的。 我觉得门槛应该会很高吧。因为在央视之前那个国家宝藏节目的时候，其实对于很多人对于故宫的义务讲解员就已经有了一个就初步的认知，发现哇太厉害，真的是上知天文下 无所不能的那种。 对对对，我们其实也有表演的成分了。 就是在节目当中哈，会有一些娱乐的成分，但是讲解员在我们心目当中他就是真的对那个地方非常熟悉非常了解，对当中的掌故啊他的故事啊， 是的， 他的脉络 的， 都比常人要熟悉更多。 是的，像我吧，从8年前开始做，所以呢，其实这是一个过程。想成为一个志愿讲解员呢，最开始可能只是你的一时心动，那如果能把它坚持下来，其实这是最难的，所以我身边有很多朋友说我也要去做这个志愿讲解员的时候，一般我第一个会打击他们，说你想去做非常的好，但是你要想到无冬立夏的时候你都会出现在那儿，然后他们会有一个考核你能不能坚持下来，如果你觉得你可以做成这件事情，那 OK 没问题，你只要有一颗恒心，其实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做成。 好，这是精神动力啊，这是要做更多准备的。义务讲解员或者你刚才讲叫志愿讲解员， 是的， 他跟讲解员有什么不一样？ 拿钱和不拿钱的。 这是一个非常直接的答案哈。 对对对，这一点呢其实非常的好，因为我们故宫的志愿讲解员呢有一句话叫与人玫瑰手留余香，所以就是我们没有更多的经济上的压力。我说的这个压力是说就是人家给你钱的 压力。现在有一个名词特别能解释你这一点，叫财务自由。 这个好像很时尚，以后我们可以换一换。 来继续说一说这个。 所以我们在你心里面没有那么大的压力的情况下，你在给别人讲解的时候其实是一种与人分享的一种快乐。然后我们在学习，就像刚才两位主持人说的那样，就是为什么会觉得我们有那么多好像我们上知天文下晓地理。其实你再问多一点我们可能也就不是很了解了，比如你要非要问一个科技问题，但是如果你是问的展品，那我们要非常非常的了解。首先在入门考试的时候你就要对它已经是给你很苛刻的有这个考试了，不但是笔试还有你要现场讲，然后你的语言表达能力呀，你的现场表现呀，包括比如说你的手势，我们不能够用一个手指去指这个文物，我们要用手掌侧指去点指这个文物，这是对文物的不 尊 重。 对 对对，所以我们比如说你站的什么位置，你不能够站在展品前面，对吧？ 挡住了。 对，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我遇到了很多观众，那我要站到这个文物的特别的侧面，我又要比划出这个文物是展示哪一件，然后呢又要让更多的观众除了听到还要看到，然后我还得相对来说组织一下现场，你不能太乱了，比如说还有小朋友，你还得说哎小朋友不要往你那个你要往前凑一点，对对对对对，然后那边观众打电话了，您稍远一点就是你要同时照顾很多东西，所以其实它是一个综合的，就是知识是一方面，然后还有就是你对现场的把控，然后还有比如说有的时候你还给说哎这小朋友你不要摸那个，然后赶紧过来啊， 对对，这个文明观展 大管家， 对，所以他很细碎，这工作方方面面你都得照顾到。 对 啊，这个你会不会像我们看到在景区当中有这个讲解的时候，有导游的时候他会带一个装置，带一个小话筒 扩音器， 我们看到过有些个别的就是商业的讲解员是这样的但是故宫对我们志愿讲解员好像还没有这个因为如果你带了那个小的讲解器的话那我要发多少个呢？ 对， 那如果只是一个临时进入插进来的观听众的话或者一个观众的话，他没有这个他又听不到， 所以我们其实故宫为志愿服务来说是当年李济先生提倡的，所以他是希望只要你有一份心，然后你进到博物馆，也许对于一些老百姓，一辈子可能只有一次机会， 对， 所以你不能够把门票定得很高，有机会你就一定要给他讲，一定要告诉他， 是一个开放式的， 对，不能太高。所以刚才讲到说这个商业性和这种志愿服务的不一样的区别，你就会发现在某一些景点的时候，你会看到有那种旅行团，然后自己带导游的，然后在前面讲解，然后有一些其他的散客可能就会蹭听， 凑一下，对 对 对， 就这种场景还挺尴尬的，所以像故宫有这样的志愿服务是特别好的， 对。他一视同仁， 所有人都可以分享到这样的一份服务。 对，但当年我去别的地方的时候也蹭听， 也蹭，对，我们都有这个经历，是吧？ 对对对对对，就你会很想蹭听。 是，对于故宫这么一个我们说浩如烟海的啊，这么一个文化的馆藏的地方，真的是东西太多了。大家可能在进入的时候，刚才燕峰说了，有些朋友可能因为机会啊不太多，进去一次当然是不够的，但是多次进入的人也不一定能把每一个展馆、每一个展区都做到了如指掌， 是的。 所以呢，分门别类，可能细化你们的工作，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环节。那燕峰，你在故宫博物院做这样的义务志愿的讲解员，你主要做的是哪些方面的工作？哪一个分类？ 是这样，常年我就是之前的这七年当中啊，我常年是讲的是文华殿的陶瓷，中国的古代陶瓷史。然后呢但是因为我们故宫的展品很特殊，其中有一类呢就是书画。书画呢它只有在春季跟秋季短暂的一两个月里面做展，这是出于考虑这个文物的保护。在这个时候呢，我可能会去武英殿专门讲书画展。 就是陶瓷和书画，这是你 的专长。 是爱啊，只不是专长，这个专长跟爱好还是有区别。 他很谦虚。说到这个爱好专长，刚才这个陶瓷和书画是你小的时候，是你在成长过程当中就很感兴趣的部分，是吗？ 是的是的。因为陶瓷是最开始我选的。其实最开始我是喜欢青铜器。 哦，你喜欢的更值钱，不是？更古老。 这个其实是有一个小故事，就是所有喜欢文物的人其实都有一个点，那个点慢慢被激发出来了。就是我在很小的时候，我家里的长辈带我去博物馆参观，然后就是他就给我一直讲了整个当时有一个青铜器史。 当时还记得是哪家博物馆吗？ 应该是世纪坛博物馆。然后他就给我讲了大概是几件，但是讲得非常非常的详细啊。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哇，原来中国历史是这么精彩的。然后很巧的是，之后我就买了一本青铜器史，大概那本书， 你看他小时候看的书 跟这不一样。对， 那个大概是那个学文物的人的教科书，我不小心买到了。就是一本旧书。然后买回 是偶遇的。 对对对。然后买回之后把所有的字吧80%都不认的，因为是青铜器的名字。 明白。今天我们回顾当时你学中学历史的时候，拿到那个课本第一次看那些青铜器， 对， 就包括今天我们看到国博当中那个青铜器上面的文字还是有争议的，还是有一些分歧的， 后母戊和四母 戊。对。所以你当时费了很大的劲去阅读这本书。 对对对，就是现在拿出那本书来已经泛黄了，那个书的两边全都是那个拼音啊、注音啊，这个字应该叫什么名字，它是干嘛用的。然后当时你看完之后就会，那本书大概我读了有一年多才读完。然后但是之后会觉得特别特别好玩。就是古人对吃是这么喜欢。然后由此一点一点的才会深入的更多的去了解中国文化。中国历史。然后瓷器啊或者什么，其实瓷器是最容易上手的。 就是说相比于青铜器这样的东西来说， 对，因为毕竟青铜器你是摸不到的。 这是有道理的啊。咱们其实在很多的像故宫博物院，还有像马未都先生的那个官府博物馆，其实都可以看到陶瓷部分的非常非常细致的展览和讲解。 是的。 那个时候开始有了这样一个兴趣， 是 打开了你对文物啊，我老用文物这个词来代替今天所有的陶瓷啊、青铜器啊这些展品，给你了一个很强的一个刺激，当时就有了这个兴趣去学习。有过系统的学习吗？ 应该还是有一些，但是大部分应该是属于自己看书。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既然咱们是同行， 你猜。 应该跟咱们的书画是有关系的。 是学设计的。 学 艺术史的。 那也是 跟这样的小时候的接触的这些东西有关系吧？ 会多多少少，因为小时候画画，所以我觉得我上学的时候，我的学校离咱们我们的这个广播大厦非常近。 哦，猜一下，我们后面有一个 陈金轮吗？ 不是，就是我的大学， 大学，明白了，在国贸附近。 对对对，就现在已经变成那个某单位的一部分了。 没有记错的话是清华。 我当年应该叫工艺美院，中央工艺美院， 后来变成清华工美， 对， 是吧？ 对， 啊，越说越近了。 嗯， 咱们这同行，而且在一个区域，虽然你是那个时候很年轻的时候，在上学的时候， 对，大家不小心猜到了我的年龄。 其实今天燕峰讲到的关于这个义务讲解员，我们叫志愿讲解员哈， 是 这样的故事，大家可能很感兴趣。你在故宫去参观的时候，你会和这些志愿讲解员们相遇， 对， 他们究竟是如何走上这样的岗位，他们的工作当中有哪些趣事啊？我们一会儿呢下半时段还会继续跟大家来分享， 也许有可能会激发到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也想去尝试一下做这个故宫的义务讲解员， 是不是也有一个那个奇人异事，拿了几本书说哇，看你骨骼惊奇，你是可造之才，所以这里有一本青铜器史，拿去供你学习。 嗯，环球旅行家今天的周末任你游，稍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主题来说一说今天这位嘉宾，我们的故宫义务讲解员他的故事。 骑着单车往街心进城，某个路口爱在等着你往前走，不回头看了，记忆的笑脸缓缓地敲着我的琴键，我不舍得让你孤单单的，我爱你的心牵挂着，心不再拼命去害怕结果，假设有个以后，你会怎么说？一直想跟你说，幸福不再溜走，下个路口你会看见爱。转角遇见了谁，是否有爱情的美，爱转角以后的街，能不能由我来陪，爱转角遇见了谁，是否不让你流泪，也许陌生到了解，让我来当你的谁，我不让爱掉眼泪，在永远，你就是我，就是我的美。 亲子踏青季，自驾赏花看动物，互动体验穿越动物王国，北京野生动物园，邀您来大自然里撒个欢儿。 你孩子辅导班上的怎么样？ 哎，孩子不喜欢，也没什么进步。 是时候为孩子改变一种学习方式，青青家教 APP 打造全新家课堂教学模式，提供上门在线一对一辅导。青青家教，让家成为孩子钟爱的课堂。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自命，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二郎神哮天玄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二郎神哮天玄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我中国医师协会会长张彦玲医生 一辈子离不开书，一天不读专业书就跟不上知识的更新和技术的发展。医生还需要读专业以外的书，扩展视野，丰富人文，读的书越多越能安安静静地给病人看病，越能关爱和尊敬患者。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欢迎您的参与。 阅读加我一个。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暖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场，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经过100小时的高速运转，你的活力指数目前仅剩0.0001，请准备关闭新风系统，输入关键词周末，调整至旅行模式。 Weekends, what we're waiting for. 拨开迷雾，多一点选择，周末任你游。 北京时间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在周末任你游。今天迎来的是世界博物馆日，欢迎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国际博物馆日的这个主题呢，我们刚才介绍过，叫超级连接的博物馆，新方法新公众。我们今天说一说老方法，说一说公众们可能会遇到的讲解员。 是，这也是受众们最容易接受的一种方法。 是，我们走入博物馆之后，其实更多的朋友最想来了解的东西都是讲解员他们最愿意告诉大家的。 买完票以后就想说，哎，可以找一个讲解吗？ 对， 那就来找我吧。 哎，来，我们出声的这位就是我们今天在环球旅行家当中的嘉宾，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我们的同行燕峰，他也是故宫志愿讲解员，欢迎燕峰。 大家好。 燕峰，刚才讲到这个讲解员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在想义务嘛，志愿嘛，所以可能就更加的松散一些。 就至少，没有物质上的那个压力，然后精神上压力也会小一 些。比如说，不像咱们这个很多工作要打个卡呀、 对， 是吧？ 对， 要记下考勤啊。 对。 可是刚才好像跟燕峰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他也告诉我们说，其实还是有一些要求的。 是的。 是吧？怎么个要求？ 你们怎么个排班法？ 像比如像我是应该是每周六，上午去服务。那我呢，因为是陶瓷馆，所以呢没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如果您现在是去北京故宫的钟表馆或者是珍宝馆的话，它是有一个严格的时间的。比如说它门口有一个牌子，上面写的是9点到11点可能是一波，然后11点到几点是一波。那你只要站在那个牌子前，然后在那个时间之前，就会有志愿讲解员站在门口等着迎接我们的观众朋友。 是定点的。 对，是定时定点的。 所以你的工作是每个周六。 对，我之前是每个周六的上午。 那像瓷器馆这样没有定时定点的，是说你看着这个馆里面差不多有多少人了，你就开始讲解呢，还是说有人你就要讲一遍？ 我 这个有点像老鹰捕食的感觉啊。其实这样的，就是我们会看到，有一些观众在那儿，他会在当地可能会在展品前面会停留一些。五分钟或者是几分钟的时候，然后你会发现这些人其实他是对文物有兴趣的，你可以走上去，或者他们有几个朋友在聊天的时候，然后我们会有针对性的会去跟他们聊，如果他们愿意听的话，然后我们再根据他的时间需要，然后我们再给他做这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的一个讲解。 听起来这个过程啊就很像是导购在做的工作， 就 是，但是 主动搭讪，主动上前搭讪， 而且你要看准时机，不能随时搭讪，随时搭讪别人就走了，对吧？ 所以遇到过这种很尴尬的情况，就是您上去了，说就是开始聊，然后对方表示我并不想，并不需要，或者说我， 有没有拒绝的？ 对， 有这个原因说的特别，哎呀，想起了我的往事， 酸的往事， 是。就是在可能我刚做志愿者时间不长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对志愿讲解这个事情也不是很了解，大家总是觉得所有的服务都是要收费的，然后又不是很透明，我上去也没跟人家说我讲一个小时多少钱。 你会有佩戴的标志吗？ 会有胸牌，但是它上面写的就是志愿讲解， 志愿讲解， 就是你这个没法辨别你的真假， 明白？ 所以呢，就是有一次我在给两个外地女士讲的时候，对、然后讲了两句之后呢，人家就说你是干嘛的？我说我是义务讲解。然后那人还说，啊，你不要讲了，那个你就讲完这件就行了，不要再往下面讲。然后我就说没关系，我们真的是不收费的。然后最后那个女观众说，你不要讲了，这句话我没听见，你别收我钱，就跑了。然后我当时心里拔凉拔凉。 这是在工作当中遇到的，其实 对， 大家这个诚信问题嘛，如果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正确的认识的话，就不会出现这一幕了。 主要还是不够了解，说故宫博物院是提供这样的义务讲解、志愿讲解的服务。 因为确确实实在某些地方，你会遇到一些不良的、不法的。 对， 同样是佩戴标志的。 是我当时那天心情特别的灰暗，然后调整了一个礼拜，后来我想，这个可不一定是我个人的原因，不是我讲的。有问题，可能是当时大众对这个志愿讲解认识还没有那么深入， 有误解， 但现在就好多了。就我去年和前年在讲的时候，就讲的有些观众特别特别的喜欢，然后就最后临走的时候还说，哎呀，谢谢你，然后你谢谢你，感谢你给我们的讲解，你谢谢传达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然后呢还要给钱 哦，真的有，就是表示感谢。 对，然后就比如说掏出100，我说啊，真的不要。然后说你是嫌少吗？然后就掏出200，我说我们真的是义务讲解，真的是不收费的。然后，那一对夫妻应该是天津的观众，然后他们这个老婆就跟老公说，快快快，赶紧去给我们这老师买瓶水喝。我手里拿着那瓶水的时候，其实特别特别激动，我觉得这是对我们讲解员最好的、最大的一种鼓励。 对，这是一种褒奖， 得到大家的认可。 这个这么多年在讲解的过程当中，发现观众对于讲解这件事情、对博物馆的认识、对于博物馆传达这个传播这种知识的认识，还是有变化的，你能了解到，对吧？ 对，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深入。一开始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讲的时候，他们眼睛里面流露出来的是，哎呀，很，就是你讲的是什么，我完全不了解， 眼神是昏暗的， 对， 几乎没有任何基础。 对，然后这两年好多了，有的人会提一些很专业的问题了，这种互动其实也是对我们志愿讲解也是一种考验，就是因为你并不知道你的观众会突然提出来一个什么， 对，这都是临时的呀， 对， 那会不会遇到，就我突然又想到尴尬的问题，就是观众提问题，然后 回答不了， 您答不了的时候会怎么说呀？ 一般分几种类型啊，就是如果他提的是， 这位同学你坐下， 这位同学你出去， 我倒是想呢，就是如果是关于价值方面的，然后我们一般就不做这种判断，因为义务讲解大部分的主要功能呢是做传统文化的一个传播工作， 明白， 并不判断这个文物真假，也不做这个东西是画成这样是比如这个颜色青花，它发色是这个蓝色，它是真的，然后它发色是那个颜色，它就是假的，我们不做真伪的判断， 不是鉴宝节目， 对，而且呢，就是他会问一些特别技术的，有可 可能我就会说这可能是一家之言，您说的那个是一家之言啊、嗯因为实际上我们虽然说博物馆里的有很多展品都是固定的，它的讲解词也是固定的，但是其实里面有一些比较深入的还是有各家之言的。 嗯、 我们只能说您说的这种是一家之言， 这就客观的回答。 对， 嗯 啊，我们尽量把它就是就是打混过去。 其实这是一个开放式的回答， 是 对吧？因为有很多种答案，它不一定。 对， 而且文物的研究也是在不断的更新当中 的。是 的， 是的， 对对，其实刚才说到这个关于故宫的志愿讲解，故宫你在刚才跟我们介绍时间的时候，大概你在当中待了八年时间了。 今年是第八年。 第八年了。八年的时间不短啊。你其实有固定的一些岗位，比方说刚才说的书画呀、瓷器呀、故宫那么多的，我们说的那么多的房子哈，那么多的区域，你在当中做这个志愿讲解，是不是有机会会走到更多的地方？ 其实这一点我跟所有的观众都是一样的。我们走的地方也都是观众能走到的。就是如果人家锁着门，我也进不去。 我们知道故宫这两年也在不断的开放它的区域， 是的， 是吧？不断拓展它的一些地方，会放新的展品。 是，比如说我们的那个冰窖不是也打开了吗？ 对， 然后里面有个餐厅。 对。对， 然后我们也把有些宫西边的有一些以前不开放的地方，我们也开放了。然后办了雕塑展呀，还有一些。其实故宫是在更大的去扩大它本身自己博物馆的这种教化呀，这种感知大家，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历史，它在把这部分的教化的这个功能在扩大化。 那这么多年，你觉得观众他们的变化给你的这样的感受是，博物馆究竟它能为我们做哪些方面的你刚才说到的教化或者说传播的作用？我们从哪里可以感受到这一点？ 我觉得观众去的越来越多了，这个就是还有就是非常细节的地方吧，比如说书画馆。书画馆在几年前你去的时候里面是基本上没有什么观众的。 这个倒是啊，我突然想一想，如果是在某一些就是专门的书画的馆的话，就是这个博物馆只是个书画博物馆，这可能你就看不出来这个多少，但是你如果是有别的对比的话，你比如说这边是青铜器的啊，那边是瓷器的，那边还有珍宝的，那肯定书画这边就会人少一些。 是的，是的， 是吧？ 对，就是那肯定珍宝，因为这个东西价值往那儿一摆大家都能看得见，所以珍宝肯定是人最多的地方。那 就是一个猎奇的心理都会决定这一点。 对，所以就是其实书画是人最少的，但是这两年明显人加多了，而且我们知道去年的这个千里江山图大家都去看这个青里山水的大展， 我刚才说那个百米跑的速度去看嘛， 是 所有人都挡着。 还有前年的那个石渠宝笈的大展， 对 吧？然后也是有很多人去看，就是虽然我有一种观点啊，就是虽然很多人说你看你们这些人都不懂，你们只不过就是排了几个小时的队，就是去看那个千里江山，就是去看那个清明上河图，然后你看了一眼，无非就是你在文物上盖了个戳，就是 对，很像这点。 对对对， 可是我觉得那又何妨呢？ 是， 对， 我特别同意袁一这个观点，就是，最起码我有那第一点，有一个起步，然后我看到了，我除了看到那个，我排了那么多个小时，我一定要再去看看其他的文物。那我在看其他的文物的时候，我多听了讲解员的讲解，我多看了两眼，那可能就点燃了你的那个心里面那个兴趣的之心。 对， 你可能就会有机会再去深入，再进故宫，然后再去了解你不知道的未知世界。所以那个第一步最开始那不要以为说哎这么多人排队，其实它的意义更深远。 接触就是很宝贵的。 对。 最后一点时间，我觉得刚才我们说的都是面向大众的，其实还是忽略了上半时段袁一最后说的那句话，就是更多的人是如果想做这个工作的话，我想可能会利用今天来取取经。燕峰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做八年的志愿讲解员的工作，那么什么样的人，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我们怎么样努力能够走 入 到对这个队伍当中？ 对， 我们这个考试好像刚刚结束， 就每年会固定有几次吗？ 不是固定，就是我可能是我们有故宫有一个宣教部， 他主要负责这个志愿者的招募工作，招募和培训工作，所以他们会在根据故宫的需要，然后会发出通知来，然后呢招募志愿者，然后之后你会报名，通过初试，然后面试、笔试，然后培训，最后还要通过一个就是讲解的一个考试，就是几关吧，你过了之后，慢慢的你就会有一个门外汉。踏入这个门槛， 层层闯关， 对， 特别像电视节目了， 打怪一样， 打怪升级。 对， 现在大概有多少讲解员在故宫？ 我们现在有200多人， 哦，不小的数字啊！ 是， 天哪， 这是一个很庞大的队伍。 是， 但是也是在更新换代，也是在有更的新鲜的血液加入。 是的，而且这两年最我个人感受的一个变化就是，年轻人做志愿者越来越多了。我在8年前刚进入的时候，基本上我身边都是老同志，就退休以后的。但是现在年轻人非常非常的多，新鲜的血液注入，其实是对整个这个志愿服务工作是一个特别好的推动。 所以 您8年来服务了多少个小时了？因为我知道他们志愿的服务者都会用小时来计算。 您说这个就想起潜水多少瓶了。 对，就这种感觉。 我可能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发过一个微信的朋友圈，当时我们是按次数。因为我的服务小时是不固定的，我是2个小时起，但有的时候可能会一下服务到6个小时。然后我的当时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数字，250。 真好玩，250个小时， 很容易记。 这个刚才说到的义务讲解这方面的工作呢，志愿讲解这方面工作，其实更需要的是一开始有更多的积累啊，自己的学习，然后你的兴趣，所以我们才能看到这200多人，或者是200多人那个队伍在不断的 扩充和庞大， 对，不断的升级。 当你真正加入这个队伍之后，可能持之以恒，坚持是更重要的。 我就记得说，其实这个志愿讲解或者义务讲解的工作，有的时候你们是叫正规军啊，有的时候我会发现，在有一些景区里面，特别是在南方江南的一些园林当中，我自己有这样体会，是去个园吧，如果没记错的话，然后进去之后，老同志骑自行车天天都来， 对， 来了没有别的，就是看你感兴趣，他就一路给你讲，然后讲整个送你到这个园子中间游览，到送你出门，然后他说那个再见，明天我还来。这样的志愿讲解的工作特别特别的，我觉得很珍贵。 记得下回给他买一瓶水就行。 对，又回到 刚才，尤其是在这样的天气当中。 谢谢燕峰今天利用这个自己休息的时间哈，也是间隙的时间啊，来到我们今天的环球旅行家。 也希望我们收音机前有更多的听友可以去关注到这样的一个志愿服务的讲解的团体，然后也多多的走进故宫，去感受更多的传统文化的熏陶。 对，讲解完之后买水也可以，微笑一下也是对他们最好的回馈。 感谢就可以。谢谢各位收听环球旅行家，稍后为您带来住在876，我是袁一， 我是张帆， 明天见。 考卷的分数是往上爬的树藤，我画在你手掌上的蝴蝶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8块3和五粮液股份的17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啊，就说了，这市场价呢是3180块钱的五粮液股份的17精酿酒，1500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一箱，又送1400的话费，算下来一瓶是8块3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一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王先生呢也说了，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17精酿酒是8块3一瓶，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你们这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17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网络话费的活动本来呢是办得挺顺利的啊，但是呢前两天呢有很多朋友都给我打电话了，有朋友就说了，说你们这个电话是一直占线，根本就打不进去，这是在欺骗群众。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五粮液股份的17精酿酒这一瓶才8块3，而且还送话费啊，太便宜了，根本就不能信。您看，您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些问题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肯定是真的，否则我们也不会说在全国200多家电台播出，

啦？ 真没见过这么耍大牌的，太嚣张了。 哪个明星啊？ 那必然是大牌扎堆的全包员啊，全市一线大牌环保建材。 999一平米，一架全韩的全包员装饰，这么多大牌还能是999吗？ 还是999每平米，更多超级大牌任性选。 这个大牌耍得好。 现在打4006068866，比任何时候都